纪念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发起国土管理总动员运动20周年中央报告会，8月10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报告会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总理朴丰柱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负责干部、武装力量、政权机关、内阁、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干部、平壤市机关企业的干部和劳动者参加。朴丰柱同志做了报告，他说金正日同志于主体85年1996年8月11号发表经典著作，要使国土管理工作发生新的变化，提出了关于以全党全社会工作来开展国土管理工作的独创性思想，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为国土建设和管理工作带来了划时代转折的起点。他强调，全国人民要坚决维护和发扬光大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国土建设思想和领导业绩，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更加熊熊燃烧国土管理总动员运动的烈火，来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天下第一江山。